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73章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我呢次同豆腐嚟，一系为咗帮赵老四攞到白泥斗教镇海石，探明呢个诅咒嘅根源。第二呢，根本上就係睇喺钱份上嘅。而家睇见呢度係一个水洞子，自然就真係有啲失落嘅。但係比起呢、這个，我仲係更在意魏光头嘅下落同埋呢个公主墓嘅线索。諗起当年阿白老四闯入咗万妃墓入边中咗诅咒，跟住后边嗰几年就多方咁奔走，查到咗巨耳王墓里面有解决诅咒嘅办法，跟住佢就入咗去巨耳王墓，唔知道用咗咩办法，居然可以将啲诅咒转嫁到佢自己嘅徒弟，亦都系我阿爷爷陈思远嘅身上。阿爷后来同阿陈次又先后入咗去巨耳王墓度查明线索，不过睇嚟佢哋两个都入唔到入边。反而顺便就带咗依一个叫做所谓嘅鬼王御龙墓。咁喺呢三者之间显然就係有一定嘅关系嘅。或者呢一个格格与公主墓入边就係关于鬼蛇之面，或者係有呢个万妖飞嘅线索。咁我哋唔理魏光头佢几个人喺唔喺度，事情已经到咗呢一步啦。地底下嘅墓室因为年月久远又被这个神传所破坏，大大方方地显露出一条的裂缝，简直是天助我也，不入去又真是太对不住自己了。那冯鬼手虽然对这个这水洞子就显得大失所望，但常言都有道，贼不走空，既然来了，那一于不理好丑，但求就手捞回一两件东西出去，咁都唔至于血管无归白来一趟啊。我就唔太清楚佢同埋魏光头佢哋几个人之间嘅关系，但係喺我印象当中，所谓嘅合伙人咪就係嗰啲有需要嘅时候就可以拍晒膊头，冇需要嘅时候随时都可以插你老豆嘅嗰啲咁嘅乌合之众啦。喺呢个时候我听到冯鬼手就讲啦，魏南京佢哋昨日就跳咗入个湖入边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睇嚟八成都系顺住嗰条裂缝入咗个墓入边嘅啦。我哋又唔可以白嚟一趟，我哋三个都系赵二爷请嚟做嘢嘅，人系死系活都要搞清楚，至少都要俾赵二爷一个交代。两位，你哋仲等乜嘢啊？做嘢啦！我哋一路上虽然狼狈，但系装备都冇跌到，三个人各孭一个包。由于人力有限，咁啊将一啲唔太重要嘅工具都已经吊弃喺一边。由于嗰个猎枪啊太长，亦都唔方便携带，我就带咗一支手枪。我哋三个就顺住呢个小山岭行落去，去到咗个湖底。喺呢个湖底下边散发住好浓嘅水腥味，嗰度里边仲有好多嘅死鱼，一脚踩落去，嗰啲污泥直接埋到入膝头，而且呢就啜咗只脚实一实，每行一步都好艰难。行到咗呢个裂缝嘅地方，只见裂缝嘅表面就俾啲污泥冚住咗，紧紧露出一条线，手电筒顺住个裂缝往入边一照，里边直上直落，手电筒都照唔到底。裂缝嘅两边都系山石，布满咗好尖嘅棱角，人要系落去，亦都只能够一个一个咁向下落。伸个头向下边望一下，只见得裂缝嘅底部有一阵从黑暗里边传上嚟嘅阴风，吹落块面度都觉得背脊发麻嘅。冯鬼手毕竟都是盗墓的惯手，他做过好多次的了，所以今次他亦都不直接落去， 而是先做了三步。第一步，他又揀了一块好像人头那么大的石头掉落个裂缝入边。听见旧石头不是一下子跌咗落底，而是在下坠的中间度过了阵间，估计可能撞到了斜坡啊或者山石啊，咁跟住一路就噼里啪啦咁样，系咁样响咗一阵间就冇声啦。冯鬼手听完啲声音之后，非常肯定咁讲，大约系20米深，奇怪啊！佢啊皱咗一皱眉，估计可能对墓室嘅深度感到唔多满意。豆腐属于青面啊，完全系门外汉。懵懂懂咁问：20米咪20米，有咩奇怪啫？冯鬼手啊冇理佢，我亦都冇心思开口啊。墓室嘅深度其实都好有讲究嘅。秦汉时期国力强盛，讲究啊深埋厚葬，墓室往往咧就修建喺30米左右嘅深度。而明清以后的墓穴深度就可能10到15米左右，比如回涌河那个文官墓，当时我探测出来的墓室深度就是10米。而我们现在要挖的墓是明朝的墓穴，那就为什么会深埋到20米那么多呢？这个深度和当时墓葬的规格是显然有些出入，反之必为妖，睇嚟呢一个唔系一个好现象。我啊冇同阿豆腐解释，心里边就打咗个突。冯鬼手跟住又做第二件事啦，佢就喺个背包里边攞出一个好似火柴盒咁大细嘅包，佢将呢一个布包打开，里边居然露出咗一副手套。呢一个手套我一睇就知道不得了啦。因为在阿爷的工作搜集里面曾经提过，这一种手套名叫金刚套。只见它薄到好像蝉翼咁，色泽就发黑，收起上来就啱啱合适，还不够一个火柴盒那么大。冯鬼手将它戴在手上边，简直就好像没戴一样。豆腐看到它又想了一个好贴切的形容词，他说，哇，这个手套啊真是太薄了，有点似个超薄的杜老师。我讲老冯，你带过来做乜鬼啊？我好明显睇到阿冯鬼手听到阿豆腐咁讲之后向前扑咗下，激到眼火都爆埋。人哋呢个祖传宝贝俾咁嘅死人豆腐形容成杜老师，真係唔俾佢激到爆都有奇啊。咁冯鬼手毕竟都系有经验嘅，睇嚟我哋今次初次挖大蘑菇仲系要靠佢嘅。於是我只能够喺豆腐嘅后尾枕度刮咗一巴讲，唉，真系冇文化真可怕，咩杜老师啫，成个脑又諗埋晒啲乱七八糟嘅嘢。这个叫做金刚套啊，据说系宋朝嘅时候一个姓柳嘅盗墓先辈发明嘅。呢一双手套呢专门为行业里面嘅机关手设计所用嘅，薄到好似蝉翼咁，水火都唔怕，百毒不侵。而且啊，这个手套嘅制作方法早就已经失传㗎啦，系一件奇宝嚟㗎，杜老师。冯鬼手听到我讲出金刚套嘅来由，个面色先稍微缓和咗一啲，佢对豆腐呢啲九唔搭八嘅已经心有领悟㗎啦，干脆直接就忽略咗佢。佢又对我讲，啊，真係不愧为鬼王嘅后人，有啲见识下，我呢个宝贝喺行里面都再唔搵到第二箱㗎啦。不过可惜嘅就真係好似你话斋，制作方法都已经失传啦。讲完佢又开始做第三件事咯噃，佢从个包里面攞出一个一尺长半隻手指咁阔嘅木盒子，打开个盒，里面居然有9支香。豆腐啊，俾阿冯鬼手呢第三步又搞到晕陀陀啦。佢细细声问我：，喂，老陈啊，呢条咁嘅老靓腔，究竟又想搞啲咩啊？我而家一睇，亦都冇睇出嚟。 咁啊，等到冯鬼手攞出咗第一炷香，插喺个裂缝口，嘴里边就开始念念有词。个时候我先明白过嚟，不经意有啲刮目相看啦。冇谂到冯鬼手亦都系一个咁迷信嘅人。于是我对阿豆腐讲：按照规矩咧，倒豆或蘑菇落豆之前，一共要烧三炷香。第一炷系烧俾当地嘅土地爷，亦都系希望阿土地爷网开一面，唔好喺挖蘑菇嘅时候搞啲咩嘢。第二炷香就烧俾祖师爷，第三炷香系喺开棺嘅时候烧俾墓主人嘅安魂香，希望墓主人咧就唔好计较。唉，讲白咗系一种心理嘅安慰。豆腐一听，亦都拍一拍膊头讲：啊，唔怪得知我哋第一次挖蘑菇就起尸啦！唉，肯定系我哋当时又冇贿赂阿土地爷啊！你既然知道呢个咁嘅规矩，咁点解你又唔照做噶？规矩我啊固然知道啊，只不过嗰阵时候我真系唔系太信鬼神，但系而家睇到逢鬼手呢啲咁嘅神神化化，睇起嚟十分可笑嘅举动。我同阿豆腐就一啲都笑唔出。盗墓呢一行，祖师爷有好多，有拜曹操嘅，有拜伍子胥嘅，亦都有拜项羽嘅。其中拜边个都大有讲究嘅。如果细说起上嚟，我谂可能讲到听晚黑咧。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就唔多讲啦。嗰、那个逢鬼手，我听到佢嘅念念有词，拜嘅竟然是秦始皇。豆腐听到都好像觉得有点拗晒头，他又说：哇，为什么拜秦始皇变成了我们的祖师爷呢？难道他老人家都挖过墓？对于拜秦始皇，这个确实是有讲究的。盗墓呢就分为南北两派，挖蘑菇又各有各的手段，小派系真的很多。其中只有机关手先会拜秦始皇嘅，因为秦始皇系玩机关同埋防盗墓嘅祖宗。根据《史记》嘅记载，佢嘅墓穿至骊山，及并天下。天下嘅徒弟宋子70万人，穿三泉，下同而治国。公官百官奇器，珍怪图藏满之。宁将作基炉之，有所穿近者，斩射之。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，机商贯书，上具天文，下具地理，以人如高为足，道不灭者久之。所以讲呢，讲起呢个陵墓嘅防盗技术，同埋墓室嘅机关应用，秦始皇真系算老祖宗啦。机关手认为佢系祖师爷，咁都系祈求自己喺入咗墓之后能够避开或者破解一切嘅机关。逢鬼手上完香之后呢，又并没有急住学墓，而系对我哋打咗个暂停嘅手势，显示仲要睇香。所谓嘅睇香，就是通过香的燃烧的长短来预测吉凶。倒斗或蘑菇的人如果遇到了其中的一种情况，就是万万不能落斗的。比如一炷香同时点的时候，结果香在燃烧的过程当中烧成了三长两短，那就是大凶之兆。我和豆腐都没想到逢鬼手在这方面居然仲咁谨慎。豆腐啊感叹咁讲：唉，真係内行啊睇门道，外行啊睇热闹，咁样先叫做职业精神啊嘛。唉，真係不愧为专业做呢一行啊。不过呢个香啊同时点又点会可以消出两种情况嘅呢？係咪有啲乱滚唔嚟啊？我就冇出声。虽然我哋已经见过咗粽子，见过咗恶鬼，亦都见过咗黄鼠狼，但系对呢种预测算命嘅，仲系有啲不敢苟同。